for this.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， 爱超精彩，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。982青春联盟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上结冰，富富得精，各取需要，多炫耀。也许上天不给我的，无论我两臂怎紧扣，仍然就留给我的。无论过去我怎失手，都会拥有。一个很浪漫太少，另外那边期望太多，实现不了，结果将会多微妙。也许相天的一对手，移动你与我的分寸，行前或留后，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，不要等。